你可能会在隔壁问，我想问讲惊啊，隔壁唔惊 ？I'm inclusive， 参斋，参斋。但是讲我谂你今日爱斋之类物件咧，我谂你斋因为先眼嚟看咧。啊，小黑面唔惊，我先我谂，我这里我买斋，我斋之类物件，我一斋因为先眼嚟看，一部。后面那是讲我面惊，我先，嗰时你问参斋之类，一问就来就看。一般就来就清楚，但是那是你注意点不对，这物件搞不清楚，那比如说我这里问你，你就挂架啊，了就知影是对的，一步一步看。那这不是讲可能是先呀，这是平时人是安尼看的，也是，人民不欢喜会晒脏嘛，往外追着你又往外问，那所以知影的先出来就对了。今仔时是，我今仔时他们家会猜表去呢。你是个债，这里是个债，下面下面会债。特别那是讲，你无欢喜又无爽的物件，是讲会挂架呀。这里我买，我买想这里，我买听到这里，买看到这里，买感觉到这里，完了就变就来就会。因为感觉讲这里人就来就安，不然世界就来就死。所以我想古来啊，你看你变成可能变成我还就是啊，你看起来变成是哇，这里想讲这里就是哇了，就是啊，你看的。特别这不是本地不是啊，你看的。但用这些的是你啊，我 start to 一放轻松的时候，你 start 看到物件咯，看到较济，你国家无看，你国家买看到物件，不凡拢看到。那么是讲以狗来讲，有地位来讲。就沉醉，也未了解这个物件是虾米啦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讲所谓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这个物件咯。心是安怎款，可能伊身躯是安怎款，心甲身躯的关系，心甲心内面物件的关系，了解出来。下面讲起小家伙的问题，你可能了解把路的最重要物件就是这。我能添用在加了物件，我小兄那边添用在加了物件，滴发生了，看到还是看不到，你要看还是不要看呀？加了滴发生了，一杯我大面点，我的思维是加加饭，还是加菜？唔知别只啊，饭还是菜的，阿你不重要。加几把？吃个一半，那时是我会去会吃前，因为我来会等前嘛，就叫等个了人，就来了。我那时先，我咪特别啊，平平，我真用听济啦，但一般有注意到，也是先吃，我吃个一半。感觉真奇怪。看了这个物件，哇！那时是一心不动说这里是歪，一不动说这里是歪，一不动这里是歪。你可能是看到神呀，看到这里，我看到这里形。我讲啊，色相，我这里形，这里形一心不要做一定当，过一定当哟。好了，不先把头给我笑啦，特别我那时是用一部灯做出来是我笑，像这个明天把看过真真真久了的，变做真奇怪的，这么说感觉奇怪呢？我讲就是讲真奇怪哦，你讲这么说你感觉奇怪呢？你古早的时都不是安尼个快。所以你感觉奇怪，你唔捌安尼款看过。你古早时时会教，人会教我讲好，我袂明白。你上次来面教你，我看伊看无上来。所以，你个菜鸟吗？后面在变吗？ very common in Bhagavad Gita. So it's understanding Bhagavad Gita. So, 明白更重要。